各位弟兄姊妹，大家早晨。感谢主，让我又有一次的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今天在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祈祷先，好吗？天父，我们好感谢神的恩典，让我们一起同心敬拜，让我们一起同心来领受神的话语。主啊，我们已经宣读了你的话语，但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没法完全明白彻透你的真理。我们恳求你藉着圣灵来引导我们，能够进入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愿主都赐给我们每个人都有个谦卑的心，让我们无论讲的听的，我们都愿意让圣灵来做我们的老师。来到愿主你的圣灵充满你的仆人，让他所讲的一切都有圣灵的同在，都有圣灵的同工，都有圣灵的能力。我们感恩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姊妹，根据一项在这个基督教的圈子里面做的一个调查发现，大多数愿意承认自己是信徒又或者是基督徒的人，大多数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门徒的。我的估计大约呢有八成以上只是愿意承认他是信徒或者是基督徒或者是教徒，如果要叫他承认他是门徒，他是不愿意的。你不信啊？啊？不信我们现在做个实验了，好吗？你认为你是门徒，你举手，你举手，是不是啊？还少过，还多过八成啊。弟兄姊妹，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哎呀死了，原因就是呢，如果我们只是做信徒、教徒或者是基督徒，这个是表示我领受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这个很容易。但是如果我要承认我是一个门徒的话，那即使是表示，那即是表示我要为基督献上我所做的，那就不容易了。所以呢，很多人只是愿意称他自己为信徒或者是基督徒，又有一些叫他自己叫做教徒，但是呢却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是门徒。弟兄姊妹，为什么会有这样这一种的想法呢？因为我们今天呢完全误解了这个门徒的定义了。我们今天将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呢将它分为呢这个的慕道友、这个信徒、基督徒又或者是门徒。其实这样的区分是不符合圣经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在耶稣的时代，所有信他的人都是门徒。所以耶稣不是只是有十二门徒，他是从众门徒的中间拣选了十二个人来。在使徒行传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那里说，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又添了三千人。弟兄姊妹，在五旬节降临的那一日，在这个彼得报道大会里面，那些决志信主的人，他不是添了这个信徒三千人，他也不是添了基督徒三千人，他在那一刻 就添了门徒三千人。所以就是当你表示你愿意悔改接受主的那一刻开始，你就是门徒了。不过问题是，你是不是真的已经认罪？你是不是真的已经悔改了呢？我们从成本这个的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在初期教会的时候都一直是将那些信的人都是称他们为门徒的。后来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六节那里才记载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受的。也即是说，在初期教会基督徒和门徒的这个称谓是可以互换的。所以从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见，不是先有信徒，然后你比较肯定你去接受洗礼之后你就成为基督徒，那之后你再成长，你再投入侍奉，然后你就进阶成为门徒。不是的，从圣经的记载给我们看到，反而是先有门徒，后来才改称为基督徒的者。因此我们必须要重新的调整我们对门徒的定义，也即是说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阿们阿们，我们一起读三次好吗？好，一二三，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再一次啊，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好，再一次，门徒就是基督徒，基督徒就是门徒。我们现在再来一次好吗？好，那现在你认为你是门徒的请你举手。哇，即刻你看我的门徒训练几劲，是不是？各位弟兄姊妹，那我们怎么知道我就是主的门徒呢？今天的信息要告诉我们，门徒有三个记号。是哪三个记号呢？第一个就是要常守主道，这个就是你和神的关系。所以一个门徒他第一个的关系就是他一定会和神发生关系，他一定会和神有美好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这里说耶稣对信他的人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这里说耶稣他讲说话的对象呢，就是那些信他的犹太人。而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呢，很明显就是指上一节那些所讲的信他的那许多人。不过在耶稣的眼中，这些信他的犹太人呢，却是罪恶的奴仆。弟兄姊妹，这个不稀奇的，不稀奇的。今天我们如果在教会内，我们都知道有很多坐在教会里面的人仍然是罪恶的奴仆来的，仍然是沉迷在罪恶当中的，仍然被罪恶所捆绑的，仍然活在黑暗当中的。还有在耶稣的眼中，他们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些对耶稣的说话是漠不关心的， 今日教会入边都系有一啲从来咧未睇过圣经，教会入边都有一啲你佢净系想听一啲好嘅说话啫，神祝福你啊，神赐福你，神爱你咁样啫。一旦讲完喺台上好似先知咁样责备嘅时候咧，佢话：哎呀，呢个牧师成日闹人啊，真系啊，呢个牧师啊好血气啊啊！嗱，各位弟兄姊妹，有一啲嚟到教会，其实唔系去好关心、好关注神嘅说话嘅。佢嚟到教会有时只不过系喺屋企瞓唔到啫。吓、啊，嚟到教会咧，哇，安眠药都唔使食啊，几好啊！即刻就瞓咗噶啦。各位弟兄姊妹，还有这班人是什么人？耶稣说他们是魔鬼的儿女，不用惊讶。如果你在教会，如果来了，你看到、啊、有时你看他经常在个门口那里、啊、平安平安平安，一去到开会的时候，哇，拍台啊！特别是教会分裂的时候，有纷争的时候，你就看到各个人的样子了。还有这些人是什么呢？是说风的人。有人说今天最多人一起讲大话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因为全部说主啊，我愿意奉献我一切，全部都没做的。主啊，我愿意跟随你一生，全部都没做的。我以前呢，只是有些人呢，我因为做传道啊，成日啲人就说你同我祈祷好吗？咁样咁样咁样。因为呢，散会之有好多人呢，没办法即同佢祈祷啊，就是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咗咧，翻去咧又唔记得啦，系咪啊？有时或者系懒啦，又唔好祈祷噶啦。后来我发现，诶、哎，咁样唔啱喎吓，我咁样我系说谎啊，我系呃咗呢个人啊，我系讲大话。哇！所以后来咧，我就决定啊，如果你同我讲你有祈祷事用啊，我即刻就同你祈祷噶啦，啊！费事我翻去又唔记得啊，所以你要我同你祈祷，你要好小心啊！你唔好喺 Park Place Food Court 嗰度咧，叫我同你祈祷，我即刻就企喺嗰度同你祈祷，你唔好尴尬啊！仲有呢啲人系乜嘢？采取暴慢嘅手段嘅人啊，佢攞石头要钉耶稣啊！所以教会唔稀奇啊，都有呢啲人。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他们的信只能够在耶稣的教导不会跟他们的宗教的偏见有相抵触的时候，他们才相信他。但是如果他们基本的宗教成见受到耶稣的质疑的时候，他们反而就会变成要杀死他，为了要区别这些以假乱真的信心和真实的信心，亦和要分别，为了要区别这些粉覆无常的信门徒和真实的门徒。耶稣说真实的门徒有一个记号，就是这个记号，就是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不是偶然的去遵守主的道，不是，而是这个常常的不断的持续的去遵守主的道。至于如何遵守主的道呢，我不够时间跟你说啊，不过呢我教你一个秘诀，好吗？哎呀，哇，有什么 recipe 啊，快点拿给我啊。啊，嗱、这个、呢个咧秘诀咧就系、是、咧，你必须要常读圣经，要常思想圣经，要常实践圣经。 如果我们不经常的去阅读圣经，我们又怎知道耶稣的教训呢？如果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不去深入 的思想，我们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那我们又如何能够完全的去明白了解耶稣的教训呢？如果我们不能够完全的明白了解耶稣的教训，我们又如何去遵守他的教训呢？有人说主的道是很难遵守的，圣经的要求是很难遵守的，甚至乎是没办法遵守的。那各位弟兄姊妹，我不同意这样的讲法的。那如果耶稣，如果圣经，如果上帝要我们去遵守的一些的嘢是我们没办法遵守的，那这个就不是真理了，这个是岂有此理啊，是吧？即是你要我去遵守一些我没办法遵守的嘢，岂有此理不是粗口来的，岂有此理是哪里有这样的道理的意思啊，要我去遵守，我没办法遵守，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啊？那各位，你说难我可以接受，的确是不容易的，那不过呢也都不是完全做不到的，只不过是一线之差而已。因为在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使徒们，我们也看见历世历代的入面有很多伟大的信徒宣教士上帝的仆人，他们都做到的，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血肉之躯，有血有肉的一个平凡人，他们都做到的了。其实耶稣的教导并不是很难遵守，又或者是没有办法遵守的，而是我们属灵生命的质素已经大不如前了。 我不是黐你筋，我是要强调大不如前了，所以我们才会觉得很难，又或者是没办法遵守。我们要能够常常遵守主耶稣的道理，就只有一个的秘诀，这个就是你和神的关系。如果你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如果你和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你的属灵的生命的质素就会越来越好，那你就会越来越容易的去遵守主耶稣的教训。相反的，就是你会越来越觉得耶稣的教训是很难遵守的，甚至乎是完全没有办法遵守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这个记号，就是常常遵守主的道，那我们才真的是主的门徒了。第二，门徒的记号除了常常遵守主的道以外，第二个记号就是彼此相爱。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34-35节，这里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不知道当你看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的时候，你有些什么的感受。当我看这一章的圣经的时候，我跟你说我的感受是什么？我的感受就是我勾细头，其实我的头不恨的，知不知道？但我就是勾细头。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唔明白啊！我好唔明白点解 在耶稣帮门徒洗脚之后，帮门徒洗脚和他颁布新命令，彼此相爱的新命令中间，他还要加插多一段预言这个犹大卖主的经文，然后在颁布这个大使命之后，又要加插多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你约翰福音第十三章，如果没有了这个预言犹大卖主和预言彼得不认主这两段的经文，那不是很容易明白得多咯，是不是？哎，原来彼此相爱就是要效法耶稣的榜样，要谦卑奉下身段去彼此相爱啊！咁你嘅爱就系爱到底嘅爱啦。但系点解又要加插呢两段嘅经文落去呢？其实预言呢个犹大卖主同埋预言呢个彼得不愿不认主，喺其他嘅福音书都已经有记载噶啦，唔使你多此一举噶啦。而耶稣帮门徒洗脚和彼此相爱的新命令这两段的经文，在其他的福音书是没有记载的。那你在这个福音约翰福音里面再加插这两段的预言犹大和预言彼得的经文下去，那岂不是多此一举吗？不是的，弟兄姊妹，我想约翰他特别的加插这两段的经文下去，一定有他特别的意思的，一定有他的用意的。可能他是要跟我们说，除了如何去效法耶稣的榜样去实行彼此相爱的 新命令之外，似乎他亦都透露出不能够达到彼此相爱的原因。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遵守主的道，你和神的关系，你去遵守你很容易，因为你是对着神，多结果子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这个都很容易，但是彼此相爱要同人，你就不容易了。所以他可能要跟我们说不能够达到彼此相爱的原因。我们来看三十一节，这里说一开始他就说他既出去，耶稣就说，也就是说这里的新命令，耶稣他是要等到犹大出了去之后，他才可以颁布这一段的新命令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被撒旦利用只是注重自己的利益的人，他是不会有彼此相爱的心的，他的心只会被撒旦利用，他的心只会注重自己的利益，一旦他们的利益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反转猪肚。都是我没说啊。所以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之后，他才向其余的门徒颁布这一道的新命令。所以有些教会的领袖很谦卑的，很慈祥的，帮你抬凳啊，搬台啊，又成日向你平安啊，神祝福你嘅。但系佢嘅权柄，佢嘅权力受到威胁嘅时候啊，佢就反转猪肚噶啦，成个变面噶啦。我弟兄姊妹，所以耶稣要等到犹大出去之后，另外点解？又要在颁布新命令之后再加插多一段预言彼得不认主的经文呢？我问你，彼得爱不爱主啊？ 爱彼得爱主，当主预言他会误认主的时候，他就理直气壮的话：我就是和你下监，和你受死，我都心甘情愿啊！当耶稣被捕的时候，他爱主深切，他即刻就拿起把刀，将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仔就切落嚟啊！去做麻辣猪耳啊！当耶稣被捕的时候，所有的其他的门徒都走晒了，只有彼得和约翰一直的跟随到大祭司的院子。约翰去敢去这个大祭司的院子，我们可以理解的，因为他跟这个大祭司很熟的嘛，是吧？他跟大祭司认识的嘛，那门徒啊，就是约翰啊，是大祭司所认识的嘛。但是彼得不是的嘛，喂，不熟的嘛，你去那里有危险的嘛，啊？彼得一去到，我们看到就即刻被挡在门口那里了，要等到约翰再出来再支援这个看门的太门口那个市内一圣之友，这个彼得才被领入去的。由此可见彼得他是关心耶稣的，彼得他是很爱主的，只不过他在爱主的同时，他却是更加的爱自己啊。今天我们问我们身边的，你爱不爱主？个个都爱主的，因为主赐福给我，主拯救我，主听我的祈祷啊，我怎会不爱主啊？又医好我的病啊。但是很多人爱主，不过在爱主的时候，他是更加爱自己。所以当威胁来到的时候，当利害的冲突来到的时候，他选择的是爱自己过于爱主。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过于爱自己的人是很难同人地彼此相爱的，因为过于爱自己的人，他就很难真正的爱神。一个不能够真正爱神的人，他就没可能会有真正的爱去同人地彼此相爱的，因为彼此相爱的爱是不能够靠我们自己的爱去彼此相爱的，因为人的爱是很有限的，因为人的爱是没有办法做到爱到底的爱的。所以约翰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是有爱心的就是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只有真正的爱神的人，他才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到那个爱到底的爱，来与人彼此相爱。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说：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了。这个是真门徒的第二个记号，这个是真门徒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有些人因为教会种种的问题，他说我不去教会了，我不去平安堂了，我去哪里？我去家女堂，就是在他的家女，在他家里面，因为很方便嘛，开个 YouTube 乜歌都有啦，系嘛？吓，开个 YouTube 乜嘢讲完嘅，吓讲到都有啦。佢话我都系做礼拜啊，我都系做崇拜啊，唱歌吓、啊，听信息都系崇拜。大兄姊妹，咁样得唔得咧？虽然你系有进行，但系呢个唔系神嘅心意嘅。 因为一个十字架除了你同神的关系之外，还有你同人都要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要彼此相爱的。所以你在家里面做崇拜是可以，不过你没办法同人彼此相爱。各位弟兄姊妹，真门徒的第三个记号是什么呢？第三个记号就是要多结果子，这个是你和自己的关系。所以我们一个基督真的基督徒，除了你和神的关系，除了你和人的关系，还有你和你自己都要有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这里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由于时间的关系，这一方面我就不多说了，好收工。我只能够提出两方面，第一就是如何结果子。我们要知道结果子不是这个树的事情来的，结果子是这个枝子的事情。所以结果子是关乎到你和你自己的事情，是你和你自己的关系。那我们要如何才能够结果子呢？第一，主耶稣说：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请注意，这些被修理的枝子并不是坏的枝子，因为坏的枝子在前面被我们看到它已经剪了。这里，所以这里的修理不是修理它坏的那部分，因为它是一个好的枝子，它是能够结果子的枝子。但是虽然是一个好的枝子，能够结果子的枝子，依然是重要接受修理的，依然是重要接受父的管教的。我们都知道管教是不容易的，好的基督徒，真的基督徒，真的门徒，依然是要接受上帝的管教的。但是上帝的管教并不是刑罚，上帝的管教也都不是要使到这个枝子受伤或者是损坏，相反的，是要带来一个更正面的目的，就是要使到枝子结果子更多。虽然这些都是会结果子的枝子，但是唔通咁就够了吗？唔够，唔够。唔单止系要结果子，而且仲要多结果子。所以有一啲爱主有结果子嘅弟兄姊妹，当上帝嘅管教临到嘅时候，我哋千祈要记住，呢个唔系上帝佢唔要你，唔系上帝佢要惩罚你啊，反而系上帝佢爱你，系佢俾你有机会可以结果子更多，系佢俾你有更多嘅机会嚟荣耀佢。所以各位亲爱嘅弟兄姊妹，当我哋面对上帝嘅管教嘅时候，我们不要再问 why why tell me why 了，成日问 why why tell me why 那些都是坏女孩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面临管教的时候，我们不应当再向神问 why， 我们应当要向神说：神啊，感谢你给我机会可以结果子更多，感谢你俾我可以有更多嘅机会嚟荣耀你，求你帮助我能够知道喺呢件事上你要教导我乜嘢嘅功课。那各位亲爱姊妹，因此你就只能够信服接受，然后你再慢慢嘅睇 上帝祂奇妙的作为如何发生在你的身上，使到你可以多结果子，使到你可以更加的荣耀祂。第二，要多结果子，除了要被修理干净之外，第二就是要镶在主的里面。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镶在我里面的，我也镶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枝子常与葡萄树紧密的相连，永不分离，永远都不跟这个葡萄树分离，它就会越多的从这个葡萄树吸收养分，它就会多结果子。信徒亦都是这样，无论我们起居、饮食、生活、动作，我们都与基督同在，片刻不分离，那他就可以从基督那里得到生命的滋养，他就可以结出更多的果子来荣耀上帝。问题是我们经常都是有事终无言，无事就下迎春，只是等到我们有事了，有需要了，我们才会来玩耶稣，亲近耶稣。教会祈祷会几时才会增长？就是那些人有癌症末期的时候就会出现的了，如果没有，你死哀他他都不理的。没有事的时候，没有灾无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活在世俗的里面，我们就可以尽情的享受，尽情的放纵。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多结果子，我们只能够常在主的里面，不是只是礼拜日来常在主里面，也都不是每一天每一也都不是每一日每一分每一秒的常在主里面。那你说你牧师你压密啊，一秒都不行，你不知道除了秒之外还有这个毫秒，还有这个纳秒啊。那不是每一分每一秒，那是什么？而是我们要无时无刻的在主的里面，那我们才能够多结果子。除了知道如何多结果子之外，第二方面就是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啊。重点来了，弟兄姊妹，主耶稣说，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那门徒的第三个记号就是要多结果子，但是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呢？那就当然要结好果子，结那些能够荣耀上帝的果子啦，是吧？如果是那些酸的果子，是那些烂的果子，又怎可以荣耀上帝呢？你会不会跟人家说，哇，你看我种的苹果，哇，又酸又烂又丑又细粒，要不要试一下？我想你不会的，是吧？因为这个并不是什么可以夸耀、值得夸耀的事来的嘛。但是如果你所种的苹果是又大又靓又甜的苹果，哇，那就不同了，是吧？你会因此而得到骄傲，你会因此而得感到荣耀啊。各位弟兄姊妹，我们要结什么果子呢？时间的关系我都没办法详细的跟你讲，我只能够跟你讲有什么果子啊。写低啊，快点写低啊，然后去 supermarket 买啊。第一呢就是圣灵的果子，这个是加拉太书五章22-23节。第二呢就是这个福音的果子，就是罗马书1章13节。然后第三呢就是行为的果子， 就是、马太福音三章八节，然后第四咧就系、是、平安嘅果子，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十一节啊，然后咧就系、是、啊行善嘅果子，就系、是、哥罗西书十一章十节，仲有咧就系、是、光明嘅果子，以弗所书五章九节啊，仲有咧仁义嘅果子。腓立比书一章十一节，同埋哥林多后书九章十节嘅，仲有咧圣圣嘅果子，系咪？罗马书六章廿二节，仲有咧嘴唇嘅果子，就是、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五节，仲有冇啊？仲有啊？仲有无花果啊？士多啤梨啊？你记唔到冇办法啦吓啊！不过唔使惊啊，你可以叫。遭遇啊 ，email 俾我，叫我 send 个 file 俾你，系嘛？啊，你就会记到啦吓。嗱、啊，就系、是、咁多噶啦吓。如果你记唔到唔紧要吓，我将呢啲果子全部都送俾你啊。唔单今日唔单止将果子送俾你啊，我仲带咗一啲嘢啊，有手链啊、耳环啊、CD 啊、书啊，都送俾你。因为我哋而家咧。唔去教会买嘢噶啦，啊！不过我哋仲有剩翻好多嘢啊嘛，系嘛？要清咗佢啊，啊！所以唔该你啊，帮我清一啲啦，好嘛？啊，攞去圣诞节送俾人又得吓，啊，或者老人院送俾人都得吓，全部免费嘅吓，你系任你攞吓 ，OK？ 呢啲果子咧 ，all you can pick 吓、啊，我出边嗰啲嘢咧 ，all you can take。各位弟兄姊妹，好了，我希望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你不要以为我在这里是跟你说你要做足了这一切，你才有资格进阶成为门徒。你不要误会，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不是的、啊、这三个门徒的记号不是给你进阶成为门徒的一个口蹄、啊、这三个门徒的记号乃是核实一个真门徒的凭证、啊、不是你遵守主的道理才得救、啊、这个是靠人的功劳、啊、功劳、啊、不是靠神的恩典、啊、但是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一定会去遵守主的道的，因为这个是生命自然的流露的。你都不是比做了彼此相爱你才是一个得救的人，不是的，而是你得救了，你的生命很自然的流露，你会跟人家彼此相爱的，因为你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因为你已经有了神的爱的了。你亦都唔系结果子之后，你先至系一个得救嘅人啦。唔系嘅，而系你一个得救嘅人，你一定会结果子嘅，因为你已经重生咗啊，你已经 reconnect 咗啊 ，reborn 咗啦。所以呢三个记号唔系一个考题嚟嘅，系一个凭证啊。嗱，各位弟兄姊妹，愿主帮助我哋吓、啊，让我哋咧。都能够活出真门徒的生命，你荣耀上帝，你见证主的名，你使到基督的名被高举起来。阿们，感谢主，我们一起祈祷。在天父，我们实在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更了解更明白基督教的信仰，让我们更加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求你帮助我们真的能够清楚我们自己的救恩，让我们真的能够成为主你的真门徒，让我们能够常常遵守主的道，让我们能够多结果子，让我们能够愿意与人彼此相爱。愿主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愿主赐福给大家。